在不安的深夜能有个归宿。我要稳稳的幸福，能用双手去碰触，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 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健康顾问杨世军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小话题想讲一下衰老的表现。40到60是称为前衰期，60到70岁呢称为近老期，75到89呢是称为老年期，90岁以上呢那就是我们说的长寿者了。衰老呢是死亡的前奏，人要想实现呢长寿，近啊中期千年度百岁乃去，必须对衰老之谜啊咱们应该进行全面的深刻的认真的探索，找出衰老的根本的原因。尽管人们呢都不想衰老，但是衰老是生命的一种现象，是生物个体发展的普遍的规律。人的生命啊不能够永世长存，一起生物个体呢都会逐渐呢老化衰老直到死亡，每一个人呢迟早是要衰老的。尽管衰老是不可抗拒的，但事实上呢，每个人衰老的早还是晚，这是有很大的不同的。正如《黄帝内经》里所说的，有人年半百而动作呢衰衰，这样的话呢，虽然是年半百的话，五六十岁啊，可是动作呢都已经表现出来是驾衰。而有的人呢却能够春秋驾度百岁而动作不衰，所以说有人呢就是长寿了，有人呢就表现出来呢容易啊未老先衰。原因究竟在什么地方？其实衰老会在两种不同的情况下呢产生，一种是正常情况下出现的生理性的衰老，另外一种呢是疾病引起的病理性的衰老。生理性的衰老是生命过程的一个必然的结局，病理性的衰老呢就可以结合防病啊加以控制。病理性衰老有人称之为早衰， 也就是生命在生长发育的过程中间，由于各种原因引起疾病，从外部的侵袭引起了机体形态和功能的发生变化，提前出现身体脏器的退行性改变，生命在其途中呢发生了夭折。那么所以说，到底是什么时候算衰老？60啊、70啊、80啊，这个数值啊不一定能够啊说明呢问题的，主要要看身体的症状。老年人会表现出啊正常衰老和异常衰老的信号，年纪变大以后体力衰退反应呢变慢，大部分呢是属于一个正常的状态，但有些异常的状态特别容易呢被当作衰老的自然现象，所以这个咱们老年朋友您可就要分清了。那么衰老呢可能有几方面的表现，首先第一，轻微呀、手啊轻微的颤动，人老了神经系统功能呢会轻度的退化，55岁以上的有 40% 的人会出现了手抖动的症状，但是呢大多数 95% 以上的人呢不会影响到日常的生活，但有人呢是会出现了破精神，除了手抖以外还有四肢与表情呢僵硬，步伐缓慢，平衡感呢不佳的症状，手抖动在静止或者活动时啊都会发生。但是呢咱们在这中间还是要给它分清啊，这是一种正常的衰老还是异常的衰老。第二方面呢，老年人呢记忆力变差，反应迟钝，因为脑神经啊传导的物质，就是传导的介质，就叫乙烯胆碱呢，它的数量啊在减少，反应会稍慢一些，注意力啊不集中，忘记事儿。如果明显的记忆变差，常常呢讲过去的事情反复的重复，忘记了近事，尤其是近一两天内的事儿，你反而忘了，情绪暴躁，奇怪的举动，这个呢咱们就要考虑，那就不是啊一个正常的衰老，而是异常的衰老，往往可能这是老年痴呆的一个早期的表现。第三方面呢，还有老人呢经常是摔倒，因为记忆力不足，关节活动度变小，反应变慢，老人跌倒或者绊倒，步伐呢不稳，也可能是脑神经系统啊导致了，会出现中风啊老年痴呆啊，造成了我们体内手脚不协调，头晕头疼，肌肉突然之间的无力，神经麻痹的这些状况，咱们还是要给它区分开来。第四，容易疲劳喘，人老了体力咱们的心肺功能啊在下降，有的好多老年朋友买菜呀、爬楼梯呀、逛街呀，都是比较容易产生疲劳，气喘呼呼的，喘疲劳也是心脏病的一个症状，尤其女性，急性心梗的女性中呢超过70%会出现气喘、疲倦、失眠、消化不良、焦虑啊情况，反而呢没有啊胸疼。如果老年人出现呼吸急促、呼吸困难、无力感、胸闷，不是胸疼，咱们呢都应该呀就注意这些方面。人老了，所以呢咱们就要区分出来正常的衰老和异常的衰老。整个的咱们老年人，那么什么是衰老呢？至今为止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其中呢一种比较通俗易懂而又比较呢切合实际的说法，就是衰老是指机体的各个器官功能普遍的逐渐的降低的过程，也有人认为衰老是一种啊多环节的一个生物学的过程，是机体在退化时期啊功能下降和混乱的一个综合的表现。 如一个老年人跟青年人相比，主要的重要的差别就是各个器官功能的普遍的降低。举例说，如果将一个年龄啊为20岁的青年人的器官功能定为100%，那么一个年龄为70岁的老年人，他的脑血流量呢会减少啊20%，心脏的射血量啊会减少30%，肺活量啊就会减少40%。所以呢，老年人跟青年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人就是在逐步的在衰老老化。可见衰老呢不是一两个器官，而是包括全身几乎所有的器官。如果有人呢某一个器官得病的时候，那么他的那个器官功能呢会降低，而其他的器官的功能呢也有不同程度的损耗。因为为什么，人是一个统一的复杂的有机体，所以互相之间的影响呢就是客观存在的。人在衰老的时候，器官功能的降低几乎涉及到全身所有的器官。那么衰老带来的机体改变的话，那是必然的。人的生理机能的衰退往往是逐渐的变化的，最早的话是可以出现一些细微的变化，从形态啊外貌上的反映出来，皮肤啊毛发的改变，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就会表现出来容颜啊牙齿啊形体啊改变，所以这些方面都是咱们这个具体啊看得见的。咱们要能够区分是生理的衰老还是病理的衰老，咱们可以上医院去啊，具体结合着你表现出来的是什么样的症状，咱们呢就可以啊让大夫啊给您确诊一下。那衰老的原因是为什么？因为啊这个人呢有七情啊这个表现，喜怒忧思悲恐惧。那这个七情太过的话，精神受到刺激太过的话，会引起体内阴阳气血的失调，脏腑经络功能的混乱，从而加速了衰老的到来。还有呢，第二个是疾病的损伤，患病以后呢，可以加重阴阳平衡的失调，加重气血精神脏腑的亏损，从而导致呢加速衰老。还有遗传的因素，人类因遗传特点不同，衰老速度也不同，先天的禀赋跟这个后天的这个具体的受到的各种的因素的影响，到时候呢就可以表现出来。遗传因素如果先天禀赋强，这不容易啊变老，反之就是会提前。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鲜牌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鲜牌灵芝集团生产的鲜牌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鲜牌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正常的衰老和病理的衰老对老年朋友来说啊，咱们都是应该重视的这个问题的。灵芝自古至今啊就是啊中国人就把它视为上品，灵芝是药食同源。灵芝啊在神农本草经上就记着，灵芝主胸中疾，益心气，补中增智慧，不忘主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精气，健筋骨，好颜色，多食，轻生，不老延年。所以说咱们自古至今把灵芝啊都作为一个啊对于人体体内的各个组织器官呢调节的一个上品。灵芝呢历代的医典上头把灵芝归为于上品，排位在人参之前。本草纲目上头呢记着啊，灵芝可以呢益心气，益脾气，益肺气，益肾气，

在还是没有